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大同江注射器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由徐洪赞同志和赵永元同志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厂里的干部和职工一向高度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每年无条件地完成工厂的生产任务，从而积极贡献于大大显示世上最好的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优越性，并对他们的功勋给予了高度评价。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参观了革命史迹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他一边认真观看宝贵的史迹资料，一边感怀深切地回顾了金正日同志对大同江注射器厂的不朽领导业绩。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金正日同志为我国军人和人民不惜一切，在他的直接发起和积极领导下，大同江注射器厂早在由于敌人恶毒的孤立扼杀活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勒紧腰带的艰难的行军急行军时期建成。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深情地说，金正日同志在2000年12月亲临由人民军军人展开忘我斗争而新建的工厂，看到质量优良的注射器和点滴器具生产出来，十分高兴地说，他自己为人民的夙愿又得到了实现，他那和蔼可亲的嗓音好像响在耳边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大同江注射器厂里凝聚着金正日同志崇高的爱民精神，厂里的干部和职工都要以很大的生产成绩来永远弘扬他为我国军人和人民献身奋斗、付出辛劳的不朽业绩。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综合调度室、喷射机室、装配厂等各处，具体的了解生产情况和产品质量后，为工厂提出了任务。他说，大同江注射器厂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工厂不仅要在很高水平上实现生产正常化，而且要大力展开斗争来切实保证产品质量，实现注射器的多种化。他指示大同江注射器厂要有计划地提高注射器产量，所以生产用途不同、规格不同的注射器和注射针，就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来实现工厂现代化。他说，实现大同江注射器厂现代化，使之成为我国医疗器具厂的样板和标准，这是党的意图，又圆满构筑旨在实现经营活动信息化和科学化的联合生产系统，并在最高水平上实现从原料投入到产品包装的各道生产工序的流水线化、自动化、无人化和无菌化，从而把工厂转变成为一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注射器厂。他强调，要在实现大同江注射器厂现代化方面，也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和国产化旗帜，厂里的干部和职工都要同相关部门科技人员齐心协力、集思广益，用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技术来建设现代化的工艺流程。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医疗服务的水平主要取决于医疗预防工作的基本手段、医疗器具的保障，并给予莫大的恩情说，由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大量生产质量优良的注射器和点滴器具来充分供给我国军人和人民。他说，要继续致力于以最新科技成果为基础，新建现代化的医疗器具生产基地等，加强主体保健、人民保健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作，以使我国人民充分享受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好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大同江注射器厂的干部和职工都会遵循党的意图，尽到自己的责任和本分，对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优越性和威力，做出积极贡献。